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就是最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凌晨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趣齐全。 你说你生气的时候爱砸东西吗？ 我一般不砸东西，爱吃东西。我生气的时候我就呱呱呱，我这饭量特别好。 比如说主任你找你谈话，你知道今天要挨骂，你就带着盒饭去。 没听说带盒饭去。 你这个片子这收视率上不去，这样我跟你说话 我能干到今天也不容易。 你把主任给噎的，我跟你说。喝水喝水喝水。 对对对，主任直劝我。 主任看你都干得我。 别听了，回去太费饭了。 但好在任打又任骂，只要给晚饭 不认罚。 哎，那你主任生气摔东西吗？我怎么就看你们电视台那编导有时生气摔稿子。 哎，那行，那有 老拿东西出气，这是男士比较容易， 这女士也有。 这女士用的多，男士少。 女士摔个什么笔，摔个衣服，扔个包什么的，发不牢骚。 男士一般就是什么，把桌子东西扑噜给扑噜地上， 周桌子， 不周桌就扑噜东西，扑啦。 哇！ 哎， 用身体当抹布。 哎，这电视剧没少看，就这动作，对，然后再捡起来。这就达到一种发泄的目的了。我看 男的还爱踢那个垃圾桶， 这有 那垃圾桶往远了，当， 所以也弹回来了。 他看着开心。 这一般好像有那个游戏机的厅，那个游戏机当一踹，啊，完掉东西。 物品招你们惹你们了？要不， 物品是没招我们。 暴力狂。 这个是这样啊，首先说砸东西失去理智的一种表现。 嗯嗯， 他想用这种就是什么菜碗呐，然后摔门呐，然后宣泄。 但是这个男性一边生气的时候啊，就产生一种暗流，这种力量在身体当中，他得出去，通一下出去，他就没事了，直接好了。 哦， 上厕所去呗。 哎，小花， 你听我说， 这说明什么？这人 肠胃不好。不是，他大伟讲半天，我 他是一种力量。你怎么不是？你就没有热血、有力量的时候是吧？ 你想，他刚才在主任那儿吃一槽子了。 但是有的时候是两败俱伤啊。你比如说踢那个垃圾桶，结果垃圾桶里放着一个砖头。 谁干的？ 垃圾桶里放 谁干的？ 放砖头还算好的呢，王大磊踢人家一小纸篓，打算给踢飞了，结果纸篓里边啊 有矿物质。 哎呦， 放射性元素也没有，就一个塑料袋，里边全是菜汤子，啪，他给踢破了。 哎 呦，斑点狗什么样，王大磊什么样？他呀，他有的时候就是他这火顶到这儿，他必须找一发泄点，他也不计后果。 提起来还是得收敛。就现在一个人的，万一再有一个人给你找事儿，你 怎么都得给我找事儿？ 其实王大磊是一个好脾气的人。 哎， 那行。 二大行， 我就怕他办出杭州宝马男的事儿。但是我相信，就是王大磊一时半会儿是办不成的。 什么事儿我办不成？ 嗯，说吗？ 你别说了，我憋死你。 可这事儿够可以的啊！ 不听， 热闹。 我还是早讲起来了， 挺精彩的啊。 不看， 结局是变幻莫测啊。 不知道， 有脑子的人都爱听。 那你说我听不听？ 就说杭州这个宝马男的怀疑他老婆跟另外的一个男的有不正当的关系。 嘿，这有脑子都爱听这个。 俗称叫出轨。 那叫俗称吗？ 咱们说这个正常人碰上这事儿是生气，那你找那男的谈呗，或者找那女的谈。对吧？仨人坐一块儿，咱们把这事儿说透了。 这仨人坐不到一块儿， 是吗？ 还能说透了？ 静的说，咱们坐一块儿，或者再来个中间人，互相咱们。 我还来个中间人，这就仨人够乱，还来个中间人。 调解一下，然后两边都摁着点儿。但是这男的呢，他看什么事儿呢？他就跟踪那女的。 这个事儿一点都不出奇。 发现了出轨男的那辆车。 那叫第三者那辆车。 哦，对对对，发现第三者的那辆车，一看。黑车， 没照的拉黑活儿了， 黑漆的车， 黑漆的， 真黑，什么牌子？ 一看， 哇，大奔呐，杠上了，我那是宝马， 哦， 这宝马奔驰历来是竞争者，我跟他也是竞争者， 这也不知道谁给联系到一块儿， 这是奔驰的新款啊， 这位新款在车上，没在人上。 我那可也是新款，这不行，广告线都打得紧着呢。 不是，他是宝马公司的是吗？ 那倒没有，是 那怎么关心这事儿啊？ 就是爱屋及乌，恨屋及乌。 哎、你爱屋之后，这焦点已经转了，不是人的问题，是车的问题。 看这车就有气，他俩、哦、他接他，肯定就坐在副驾驶。 您呢？别把这脑子用在这儿了，您想想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了。写字 儿，写字儿，回去练字去。 离婚协议书是不是？ 没有，我在他那车上写字儿，车头上我先给他写俩字儿，还钱。 这不欠他钱呀、啊？ 不欠，我就为了恶心恶心他， 哦， 让周边的人看看这人是多么这个没出息。 这叫一张纸八分钱，至少让他恶心半年。 哎，癞蛤蟆落脚面上， 不咬人膈应人。 哎。车顶子，我想想啊， 给掀下来。 个人努力是掀不下来的， 多新鲜！ 砸坑，哎，砸几个大坑。他跑了以后，等那位所谓的怀疑第三者先生出来了，你看我这车怎么这样啊？还钱，我最近负债了， 自己不知道。 信用卡我透支，那银行不能划我车呀吧？ 多新鲜的， 这有法律的呀。 对呀，银行打电话，没人划人车， 还没到还款日。 这位这法律意识还是很浓的啊， 常识也不错。 车内并没有被盗窃，那么就不是为钱， 不是小偷干的， 报警。 刚想 好家伙，有这斗争的功夫，警察都到了， 第一时间应该报警。 哎，民警就调取了事发现场的监控，一看呢，那当然很清晰了。那么找到这人就很容易了，民警成功追踪到了宝马车主。当然了，这位划车的也没有逃避，就说了，我愿意承担所有的损失，我怀疑他们有不正当的关系。 这只是怀疑。 后来民警就说，那咱们深入调查一下吧，那你看看你这个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哦，这属于变相报警。 对，你这算不算是一个什么激情犯罪的，就是反正名的那叫强。我自己说啊，我不是说民警这么说，我琢磨着。 是是是，你说不上来， 这等于是大案子套小案子。 嗯， 等于说打滑车这事儿又审出来一个家庭纠纷。 对，完了一查吧，哎，其实一看被怀疑的这个第三者跟妻子并不相识。 有。 他怀疑的那个人啊，是另有其人， 真是开黑车的， 不是开黑车的，那位开大奔的， 也是开大奔的， 俩人是一款车。 嗨，挨划那位啊，那车算让人那个白给糟践了， 得赔钱的吧？ 当然肯定得赔钱，得修啊。 这个他都 影响他驾驶， 影响，对对对， 对 损失可以赔偿。 划车那人呢，等于说那情敌也没找着啊，事儿没办成啊，还惹一堆麻烦。 而且现在是取保护神，你说他们这些有钱人在搞什么？你又是宝马又是奔驰，你那奥迪车主是不是在角落里暗暗观察呀？ 那奥拓高兴没我事 儿。以前这几个闹这事儿还有一出呢。 不是小黄，是不是一赶上有钱你就特兴奋呢？ 那倒也不是，当然有钱是好的， 多的有钱也是好的。 这也不愿意被主任骂完了以后捧着盒饭解气，有点钱人不干了是不是？ 对， 你说我呗。 哎，大美，听说你是特别喜欢保时捷这个车。 正常啊，好车谁不喜欢？ 哎，它好在什么地方呢？ 好在它保时。 我是说好在它的动力性，它的外观，而且这个品牌很过硬啊。 嗯， 这操控感很好。 哎，那 那个保时捷里边，是你比较喜欢911呢，还是喜欢那个凯米？ 你说叫凯宴？ 哎，凯面。 凯面？ 还是那个？ 你说面的呀？凯宴好不好？爷爷叫卡宴的，那写着叫卡宴，但很多人念白念凯宴。 还有那个马凯，还有那个帕纳马尔。 你说个什么呀，小花？ 我也没听懂啊。 哎呀，这好车你们不懂。 你懂吗？你懂，你能慢点念就行，就算你懂。 我特别喜欢它那个灯， 亮是吗？ 就是像蛤蟆， 给灯会叫。 不是，它那个眼睛一闪一闪， 亮晶晶， 有俩大圈， 满天都是小星星， 很像是那个就是青蛙，但是很可爱。 行了， 又优雅， 这跟蛤蟆也没什么区别， 又动感。 你是不是拿自己当天鹅了？ 希望有一个开卡宴的人来接他。 对，有一看了开卡宴来接他。 要是这么好的车，我可是舍不得划。 划？谁也舍不得划。 你买个船好不好啊？还舍不得划？ 又是一起男性的冲动行为。 嗯， 他媳妇跟谁跑了？ 不是，是常州的这么一个小伙子，他的这个保时捷被油漆给喷上了。 哎呦， 上面写了四个大字：还我。 河山。 女友。 我以为岳飞写的。 女友。 这人叫金乌珠。 还是情感方面的问题。 嗯， 结果呢？划错了。 哎呀。这个车主 跟刚才 的 一样，跟那奔驰一样啊！ 你好歹是吧？你把名字写上啊，不然我知道哪个是你女朋友。 哦， 抢人好几个啊！ 那也不是抢人，就是女孩这个好几个谈着呢，也没固定。 但品性也不怎么样。 这个年轻人 那该该挨喷。 有天王大雷的劲儿，就一个都得不着。 该喷，尤其说那喷的时候，好像就喷的人家这是。 关键这小伙子挺逗的，说这个车上的自喷漆呢，没了一花朵先洗掉了。嘿，做生意呢，和气生财，不报了就不报警了， 也不报销了， 不是不报仇了啊， 仇还得报，所有的女孩都得挨个报仇。 你说听到这么一个消息，咱们应该是关注哪个方面呢？到底是这个和气生财， 关注这干嘛使？ 还是这个赌气生祸？还是说这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这句话要太高深了。 对待物也应该爱惜，不能那么。 你还解释解释是吧？ 还是说，做人要 厚道， 不能够脚踩几只船。你说咱们重点要放哪儿啊？ 是吧？那最后一选项在后边，再多加一个，就有点法律常识。 2点钟娱乐72遍，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娱乐72遍，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大街酒吧里，我问你们啊，就是对于一个男人而言，忙往往并不是真正的理由，而是借口，是吗？ 啊， 不是， 不完全。 那有的人小伙子真忙，您比如说我， 这还真看不见，真忙。 你不说我们真不知道，你快说说， 忙哪儿了？上哪儿忙去了？忙什么呢？怎么个忙法啊？ 也没人给你照相摆那么多造型干嘛呀？ 哎呦，我听这事我特别兴奋，这瞎话啊都圆不上来了。 你忙 忙特别忙。 你老 忙怎么个忙法啊？ 我能说得上来。 怎么跟白忙一样啊？ 跟什么没忙一样？ 白忙一样啊。 哦，白忙那叫不叫白忙 啊？ 天天这个碎事儿特别多。 嗯， 电视台录像啊， 有 啊，你得组稿啊， 有啊， 你得请嘉宾呢、 啊，有啊， 你得半夜剪片子呀、 啊，有啊， 你得排练呢、啊， 信吗？ 哎，你这是干嘛？你给我捣乱呢、啊，这是啊？最起码比你那可信。你说你忙什么？ 那你忙什么？ 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就是没有。 哎，他说没有。 我忙着享受我快乐的人生呢， 这就是不忙。 不就是玩吗？ 哎， 怎了？ 但玩也有忙的时候，打手里的那个游戏又没停过。哎，他女朋友老说忙忙忙，就知道忙。你的忙就是一个漂亮的借口。 不，因为这个忙啊， 敷衍。 哎，可以推挡一切的事情。 嗯， 对吧？你说我正忙呢，谁还好意思跟你说话？ 是的， 有什么事儿也得待着再说。 有的时候忙就是一个借口，他也分事儿分人，跟这人他就不那么忙了。比如说，提供1亿的生意。 哎，好。 把那边事儿都推了。我这边还有点忙的事儿啊，你们先歇会儿。 盒饭呀，约嘉宾呀，什么玩家？ 哎，我说我的， 也敢跟主任吹胡子瞪眼了？ 嗯， 饭盒也靠主任那桌上了， 那是洒了。 您找我？您不知道我现在忙什么的吧？ 嘿，我这一个亿。 可是 主任说这两天你也不用上班了，在家好好跑跑这一个亿的生意吧。 你呢，赶紧把扣在主人办公桌上那盒呢捡起来，把饭呢汤呢都扫扫，灰溜溜的当着主人面把那饭都吃了。 不糟践东西，跟主任说我这一个亿到位，我再忙点。 对对，明儿那个盒饭那活您还给我， 剪片那活呢我也别落下，约嘉宾这事儿呢 我 也先干着。 对，跟洋洋也是等那一个亿要来了。 嗯， 哎呦，洋洋这 排一堆洋洋 脾气真不好，这洋洋啊，净拿我撒法子了。 哎， 我换牛牛， 换着玩。 这是换着玩的东西吗？ 那时候你品性不知道怎么回事暴露了。 去你的吧，别瞎说，我的品性还是好的。 反正不端了，开始。 就说盒饭呀，您已经不端了，你知道吧？ 那品性呢？ 品性还行，品性还行。 完了，这姑娘找忙啥忙 着 吧？其实是跟那个姑娘买那个糖葫芦呢。跟那姑娘没两天， 这姑娘比那姑娘省钱，这姑娘吃糖葫芦就行。 哎，那没两天，哎呀，你找我吃糖葫芦，不忙着呢，忙着呢，其实是跟下一个在 KTV 呢。 哎，这比那上档次了。 KTV 那几个呢，一找你忙着忙着忙着，跟那个在游轮上呢， 又提高了。 那游轮那过两天就找你 忙着， 在这个 海里呢， 掉下去了，怎么没人捞我呀、 啊？没有戏海， 哪吒我说闹海。 踏浪了， 还戏海去了， 戏浪踏浪。 哎，这又提高了啊。 嘿，最后说了句实话，忙是借口，不爱你们是理由。 我以为一个亿还没到位 呢。但是一个亿确实如大雷所预言的没有到位。 那我这账怎么办啊？ 找洋洋去。洋洋，你愿意打我吗？呀，还愿意骂我吗？ 我来贡献 了，诱惑期考验，考验一下你对洋洋的真心，对吧？你是不是说不论贫贱疾病， 怎么全是倒霉事儿、啊？ 还有对症的好事呢，健康都没提。 对，你又愿意忍我吗？ 忍我， 洋洋这会儿可忍不了喽。洋洋那姑娘，游轮那姑娘，啊，那荒岛 KTV 那姑娘， 对 KTV 荒岛 那个葫芦那姑娘， 对啊，还有岛上那姑娘都来了， 把那个一个一个唱着骂你。爱花的人， 戏花不花，把花养。 我这 几天 跟刘，我这 花骂花把花上， 就这都是唱评戏的。 人家是以歌明志，就是以戏以戏明志，那意思就是你爱我的话，对吧？你会怎么怎么样？ 对， 你不爱我的话，你就打又骂又揪他薅他。 合着我就爱听花为媒。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脸，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明铜奖录音师 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孩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 七十二 变， 好了， 白天晚上 街酒吧里，我跟你说，我看见大磊了，电视上。 哎呦，我直接又上电视了。 好，老不见了吧？ 对呀、 啊。大磊啊，试驾开了。 什么试驾呀、啊？ 不是有事请假，知道吧？ 啊、哦，不是试驾病假，那试驾。 不是试驾去了。 哦，试乘试驾。 对，走一个蛇形小道，一个敞篷子的一个 不是，你要说敞篷啊，我还能想到好车；你要说敞篷子的，我就想不出来是什么车了。 哎，那车很有名的，保时捷。 嗯， 简直了，简直了！王大磊呀、啊，禁不住那张大嘴，嘎嘎嘎， 打压 了，迎着风开，哎呦，喝了这一肚子凉风啊，第二天就开药去了。 哦， 最可乐的是什么呢？大磊那天去啊，这天气还不好，前头呢是艳阳高照，忽然间乌云来了，越滚越浓，越滚越厚，咔。大雷响了， 大雷响了， 咔！大雷，大雷那白围脖都吹黑了， 这云还掉色， 尘埃落定嘛，你那围脖就黑了。嗯、人家说大雷，你倒是把那棚给折回来呀，给关上呀。大雷就摁那钮，常州交通广播，常州文艺广播，常州广播，常州新闻广播，天气预报，路况信息， 棒棒棒棒棒， 哪个是？这盖儿啊， 老跟那收音机那钮较劲，他摁不出盖儿来呀。 没办法呀，后来下大雨了， 那我的围脖能洗出来了。 我那敞篷车盖不回来怎么办呀？这玩意儿储水啊，关键是 你看这门水不就流出来了吗？ 我这么淋着也确实是够现眼的。算，主持还把伞呢，打伞我开敞篷，看得我真是乐得我不行啊。 好、哦，我明白了，这是王大磊什么试乘试驾？这就是一真人秀的节目， 就王大磊一人的试驾。 哦， 哎呦，哎，干嘛呢你们？ 大雨、 哎，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啊。 大头 出名了啊，大雷。 大头儿子是吧？ 行啊，没想到你是以这种方式播出哎。 是吗？ 常州电视台拍你了。 常州上星吗？像这电视台上星吗？ 虽然说这电视台这个在他们省吧，也不是谁都能看得见。 哎， 但是碰巧我们看见了。 对，标题就是水发大雷， 左右木耳。 你那个敞篷车你可真行啊，大雨天你关不上，拿着伞开。 对， 没办法，我也是 有钱人的快乐， 被逼无奈， 试驾很开心，好几次镜头掠过就看你那个头发呀就飞过去了， 假头套掉了。那是我吧？ 这不是你，这不是你， 真不是你、啊、 当然不是我、哦、你们说的都什么我都不知道。 那可能真不是你。 长山拉东西，往往下大雨了，但是因为他拉着东西呢，那棚子盖不上了，只能淋着。司机又不甘心淋着怎么办呢？拿出一把大伞来，等于开着车下着雨打着伞敞篷。 那么扔葱那事儿有你吗？ 什么就扔葱了？ 老头啊，开着一个小三轮，撞了一辆非常好的世界级的名车， 那就赔钱吧。 司机说呀，您也不是诚心的，您这么大岁数，寡的呢，您也甭赔了，您走吧。 哎，人还不错。 老头觉得过意不去了， 嗯， 说我把您这车碰了，我是赔不起，我没那么多钱，但您不让我赔，我于心不忍的。 那怎么办？ 可是这时候这车呢已经启动了，老头这小三轮呢紧蹬几步，顺着副驾驶这窗户，砰，把这葱扔进来了，说没别的，这捆葱算我赔您的。 这个老爷爷自始至终不知道这个车是什么车，也不知道他撞的这个车价值多少。 但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关键时刻宾利跑不过三轮。 关键怎么能是这个问题呢？ 那关键什么？ 着眼点老是歪的。 那你看我正的怎么看？ 人家大爷想着，就是你不让我赔了，我也得尽点心意，对不对？我有什么扔什么。 亏得拉的是捆葱，要拉车砖怎么办呀？ 好人家里一回奔， 偷人一砖砖， 法院开庭一审判，劳动改造2年半。 上个班得好好干，不调皮不捣蛋，好容易加了一回班， 真不错。 临走偷人一车砖， 剩两年了还捅这娄子。 法院开庭一审判，劳动改造2年半，您说这时间还怎么算呢？ 哎呦，半夜的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变。 杭州一办公室员工半怪上班，想让压力烦恼都见鬼去吧。请看现场。哎呀，压力太大了。 你冷是怎么着？ 头疼。 头疼你这 抽抽 抽抽。 你没得过神经头痛吧？ 啊，没得过神经。 钻你的心。 头疼。 三叉神经疼你没得过吧？撕你的脸。如坐针毡。 我没体会，我 十万个兔子在你肚子里边， 十装不下那么些了。 真的，我现在是有压力的。你看咱们这个办公室的环境，每个人的状态，你追我赶这劲头，哎呦，啊，年年都考核 咱们 各种竞争的方式，绩效考核。 别，我觉得他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你有机会，你挂个心理科，你好好看看。我觉得这个压力大呀。 你有吗？ 什么东西？我有什么东西？ 你有病吗？ 我没病啊。 你有压力吗？ 压力谁没有啊？ 焦虑？ 我还没焦虑呢，但是我压力是有的。 抑郁？ 抑郁谈不上，但是我心情倒有点低落。 他说抑郁风情？ 他倒没有，我就是彻彻底底的汉族北京人。 哎 呀，这个压力 怎么弄啊？ 现在又末位淘汰了。哎，你怎么这大饱嗝呀？ 我根本什么都吃不下去，就是里边有这个气儿啊，就顶着， 这叫胃胀气。 你这个胃也是精神带来的压力。 对，叫精神性胃疼。 啊， 我一紧张一着急一生气， 胃 准疼。 那是晚上要吃东西， 扎你的心。 哎呦，又扎我心。对，你别老扎我心，哎，想办法，咱们得释放释放就好了。好， 我说这屋里这么味儿呢，你是不是老是释放来着？啊，你能不能考虑点我们的感受？这么大压力，你就肆无忌惮在屋里释放。 行行，我 状态是好了， 我把鞋穿上，我把鞋穿上。 我们状态真的是垮了， 哎， 不至于的啊。 哟， 二位要死是怎么着？二位， 哎，你什么意思？你让我们见鬼去啊？ 我多的说这话来了，嘿。我就是说，你们想办法释放一下压力， 释放，来， 你们的压力都在脚上， 双管释放， 还换饭，真受不了，我压力来了，嘿，我刚穿上来，别这， 我真的想把有些烦恼啊、不愉快呀、这些压力，让他们通通见鬼去。 行啊，你就大声喊就行，就见鬼去了，知道吧？去吧。好了，有那个专门绕那大赛。还有什么扔枕头砸枕头大赛，都是为释放压力，给自己释放出去。 肤浅。 还我肤浅，那你们说 敷衍。 嘿，我这不为你们好吗？ 我应该歇个半年。 什么？ 还挣钱。 嚯！ 带薪休假半年，我就能还过来。 哎，这样，你推门问问谁家缺父亲。你来应聘这职业怎么样？你们说这都不现实，哪有这好事？有这好事你们带着我行吗？我教你们个简单的方法，弄那个化妆舞会呀、啊，弄这个面具呀、啊 哦哦，你说 释放出去啊啊啊！ 就那 cosplay 那种， 哎，类似于这样的。烦了，嘿，明白不明白啊？ 明白，穿的奇形怪状，奇装异服。 你就试一回怕什么的？我觉得 老板能愿意吗？ 咱们申请一下他们，打个报告。 那你去打， 谁要释放了？ 不是你领头人啊，你去打一个，打一个 开水是吧？打一个什么就打一个？ 当然是老板了。 我打老板去。哎，你们心情郁闷，让我打老板，把我辞了，你就高兴了是吧？ 不是，你跟老板把这事报告打一打，那么老板要是看你面子同意了，我们就这么干。你看他，哎，又趴桌子上了，装死了。 哎，不是装死的， 不发现， 干不动了，压力太大了。 你去找领导试试吧，啊，这好歹也是个活物。 好，几位，听见老板对我这说法了吧？ 好， 好，好， 好， 真牛！这个谁？ 你连他名字都叫不上来。 我含辛茹苦的给你们申请， 你就闹了个这个谁？ 那咱明天就准备吧。 行， 等咱明天咱们这个乐园开业的时候，你们就来时候就穿好了。 主题是什么？恐怖是吧？鬼怪、妖魔， 你们爱怎么穿怎么穿，我就不管了，好不好？ 行， 反正我替你们争取下来了。老板在我这一个字，好。 第二天， 哎呦，可上班了。哎呀，他们俩怎么不来呀、啊？几点了这个？什么事儿啊？哎，再不来可迟到了啊！嗯，哪儿？什么？哎，这是怎么多一白单子？ 含辛茹苦。 哟，谁喊我呢？别开玩笑了啊！ 含辛茹 苦。哎，别吓我啊！怎么意思？怎么意思？谁呀、啊？这是？出来！出来！这咳，这听，哎，就听咳嗽这么熟悉。老吴，哎， 韩心如， 哎呦， 你为了跟牛魔王的妹妹成亲，居然把你的师父做贺礼，还约了妖魔鬼怪一起吃宴，你认不认错？ 说谁呢？哎，嘿，哎，行， 韩心如， 哎，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了弥天大罪，你还抢了紫霞签， 我抢了紫霞的签子。 韩心如，你不带这么破坏气氛的？ 不是，你不带这么吓唬人的。怎么还出来签子了？我是一开始有点紧张，但我听到紫霞签子的时候，我立马就释放了。 你又释放了？我说这屋里怎么味儿呢？开窗户快点！ 今天是心情的释放。哎呦， 哎，管用啊，管用啊， 管用吧？ 半个月没看见韩心如乐过了。 哎呦，我半个月也没看见你们俩乐过了。 你前面那样，我真是挺开心的。 吓唬我，你开心？ 没想到。后半段结果让你得手了， 我干什么？我得手了， 领着签子，你得手了， 就仿佛我知道了似的。 杭州的某企业办公室内，全体员工穿着奇装异服啊，画着精致的鬼脸，在自己的岗位上啊玩这个穿越。其实呢，身为妖魔鬼怪的他们，就是想以这种形式共同释放一下压力，让烦恼和不顺心都见鬼去吧。那问题来了，老板同意吗？ 老板就一个字，好。 这是他们公司的价值观呀、啊。那就说装神弄鬼是他们公司的企业文化， 也不是企业文化，是他们让员工释放的一种方式。 忘了放下伤，忘掉富士山，忘掉去年夏天糟糕的爱，忘掉玫瑰金，忘掉丘比特，忘掉那些旧的甜蜜火焰。 七十二变出新花样。快来百街酒吧里，麦霸故可恨。 现在你说这话，小花，麦霸都少了，不像那会儿最流行的时候，满大街都是，也麦的多，霸的多。 我还有后半句呢。 说早了， 杂商情何堪？若问。 砸伤骨，抢歌切歌抛， 切歌抛，这是一个技术工种是吧？ 就是切歌和抛光， 就是他们抢歌切歌。李某浩觉得这怎么这么 还要听像个明星好像这个人李某浩就手一字是吧， 我不知道这新闻就写的是李某浩，他觉得轮唱都唱不上，轮流都唱不过瘾， 大轮唱都没他人缘太次。 哎呀，他一唱就人趁机加入，也不管他乐不乐意，那位声音比他大， 这位一定唱得不好， 完了呢 走调， 自己点的歌切在李某浩前头去，接连唱好几首歌，李某浩盼呀盼呀盼呀也轮不上， 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 错了，是廖某婷， 上下联是吧，谁切的谁呀、啊、是李某浩是廖某婷、啊、 廖是李某浩切了廖某婷的歌 歌哦，不是廖某婷端了李某浩的麦， 廖某婷开始也劝了， 劝的是李某浩， 对，劝的是李某浩， 结果李某浩一来脾气呢 就接着还切他的歌，然后 切廖某婷的歌， 廖某婷不干了，提起了灭火器朝着李某浩脑袋上砸、 哎、那李某浩也得抽点兵器俩人打呀， 李某浩随即倒地、 哎啊、挨打呀， 这样阿哥绕口令应该是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才对 对，也不知道这个 廖某婷的灭火器 砸 中了李某浩的头、 哎、李某浩倒得快，现在呢廖某婷已经被警方抓获了， 那李某浩呢 还在医院里卧倒呢， 我怀疑啊，第一是这个人的性格有缺陷、 嗯、 第二呢可能喝了酒了， 嗯，有可能 这一冲动就不管不顾了、 哎、我还等第三呢， 第三也是李某浩确实有点讨厌了招他了， 然后这个廖某婷下手也狠了点、 哎、你也不能违法乱纪啊， 所以把廖某婷给关起来了，李某浩还在医院里躺着， 大家都说了这都是假朋友吧， 对，这俩名字就不像真的， 有一种友谊叫做塑料花友谊， 所以有一种感情叫做灭火器倒地 其实呢回忆起唱 K 的一些往事呢，王大磊曾经最闹心的是遇见了因为吧唱的贼难听， 本来王大磊唱就难听， 他比我还难听， 那你说连王大磊都觉得难听的这位唱的得多难听吧，你以为这是重点吗？ No， 重点是王大磊点的歌呀他都不会唱，他就是抱着话筒跟着读 我成为朗诵大会，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 这他都不会唱啊这太难读了吧，淅沥沥沥哗啦啦啦下个不停， 哎呦这叫配乐诗朗诵， 应小柱呢应朋友约去唱歌了， 应小柱在应朋友约去 就是硬去的， 没景的愣去的， 应小柱唱完一曲儿， 唱完一曲儿哎呦 这 卖艺去了， 一个是个小曲儿， 那个哥们呢赶紧也点了一个啊一模一样的曲子，紧跟着应小柱又唱了一遍，而且唱的确实比应小柱好，完了应小柱急了，你我 就说得出你和我来了， 不是咱们也不是来参加歌唱比赛的，你用得着吗？ 那位抄起灭火器了吗 我没等他抄我就倒地了，我跟他玩一赖皮， 对，那是廖某婷，这是英某宁， 英某柱 啊，英某柱， 某柱啊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是白的被俘虏，感情的世界战火连天，如果不想每一次以泪洗面，提高警觉快张大你的双眼，伪善的脸你要冷冻的蝴蝶，